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大冬天的，宋纯阳抱着暖手宝刷帖子刷得不亦乐乎，袁本善也来围观夸他道：“ 你真是个宝贝。” 宋纯阳喜滋滋的：“ 我觉得也是，我真是个大宝贝儿。” 说完，宋纯阳像橘猫一样揣着手窝进袁本善怀里。 你可要宠好我呀。 袁本善拿鼻子去蹭他的鼻子，笑道：“ 我如果不宠你呢？” 宋纯阳把眼睛捂住：“ 那我就不跟你用眼睛了，我找别人组队去。” 说着，他把捂住眼睛的指缝打开，却在袁本善脸上捕捉到了一闪而逝的僵硬。宋纯阳搂住他的脖子：“ 怎么了？哎呀，我开玩笑的，你别生气。” 袁本善很快笑了起来：“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你是开玩笑的。” 但是他很快又说：“ 我们最后总是要分开的。我看到有帖子说，第十次任务所有人都是分开过的。” 宋纯阳眨巴眨巴眼：“ 骗人的吧，我听说能过第十次任务的人少之又少，哪里能得出所有人都分开过的结论啊？说不定只有发帖子的这个人经历的第十个任务是这样的呢。” 说完，他依靠在袁本善的怀里：“ 我不会离开你的，你放心。” 袁本善没有说话，只亲了亲宋纯阳的眼睛。这件事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很快，他们的第七个任务来了。做第七个任务时，他们进入一个斜点遍布的图书馆，被要求帮助图书管理员整理出一批书籍，在七天内做好图书登记和内容整理。但是他们登记的一批书里藏着一只可以自由在书中活动的鬼，一不小心就会被书页吞进去嚼成碎片。按常理，他们要进行调查，根据伤亡情况总结出这些有鬼的书的规律，从而规避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宋纯阳的阴阳眼简直有 bug 一样的功效，他能轻松辨认出哪本书里有鬼，却还要装成小瞎子柔柔弱弱的让袁本善给他挑书翻书。除了对这一情况心知肚明的关巧巧，很多任务者都对袁本善投去同情的眼神。袁本善也惯着他家小媳妇儿的戏瘾，把那些无害的书挑给他让他看。不过宋纯阳的戏还是不到位，在一个同伴拿起一本有鬼的书时，他不顾袁本善对他的劝告，走上去告诉他这本书里有鬼。那人一开始并不相信，直到宋纯阳摘下了眼镜，露出了一双琥珀与湛蓝的异色双瞳。有了宋纯阳，这次的任务完成得异常轻松，大家嗑着瓜子看着书，不知不觉就把这一大摞书整理完毕。最后宋纯阳总结出了鬼魂的出现规律，去翻了借阅资料，得知这鬼魂曾是一名在图书馆被图书管理员奸害后绞杀的少女。他蒙了双眼，又满心仇恨，在他生前曾借阅过的书籍中游走穿行，渴望自己能杀死图书管理员。在离开的那日，宋纯阳悄悄地把他藏身的那本书放到了那名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台上。在死亡率极高的第七次任务中，与宋纯阳一道执行任务的人全员生还。在回到现实世界各自分开时，宋纯阳表达了自己不愿被打扰的愿望， 而能活到第七个世界的人也都是人精，知道宋纯阳帮他们也是情分，并不是本分。何况眼睛长在人家身上，他们无法强迫宋纯阳帮他们。宋纯阳也没有像前几个世界那样恐惧，在回去的车上对西楼开心道：“ 我破纪录了，破纪录了！ 你破什么了？ 第七个呀！你不是说你带过的宿主最多过了七个世界，我过了七个了，马上就是第八个了，你马上就要有身体了。” 不得不说，宋纯阳的笑实在很有感染力，小酒窝又深又软，西楼的唇角也跟着他高高翘起，真想摸摸他的酒窝呀。但原本善并没有被宋纯阳的情绪感染，他目视前方，冷静地开着车，右裤带微微隆起，揣着一张从图书馆里某本书上撕下来的书页。彼时谁也不会想到在第八个任务世界里会发生什么事。回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布任务，宋纯阳也乐得清闲，每天上班回家洗衣做饭，哼着小曲儿和西楼聊天说话。他多希望日子就这么持续下去，但是当他撕下又一张象征平安无事的日历时，西楼开口道：“ 第八个任务来了。” 这次提示的地点信息是在隔壁城市郊外的一处古堡，任务是角色扮演。在古堡之中有一个正在拍摄鬼片的剧组，他们进入任务世界后会各自领受一个在剧组中的角色，要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出戏。至于出戏的后果，任务没有点名，但那一定不是什么叫人愉快的事情。任务时间则是半个月，是历次任务中最长的一次。不过不管在任务世界里度过了多久，在现实世界里都只是一瞬而已。听到任务，宋纯阳的第一反应是：“ 啊，隔壁室啊，又要我们自己掏路费了。” 哎，小手才奴。 宋纯阳嘴上关心钱，实际上却去做了许多准备，成天捧着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啃。原本善是医生，工作繁忙，他是理应把他那份功课也做了的。为了避免意外的迟到，他们准备提前一天动身前往灵室。就在即将出发的那天晚上，宋纯阳早早请好了两天假，又买好了回来的三张车票。他有信心把原本善和关巧巧都带回来。他回到家来，打算在临行前给原本善和关巧巧做一顿大餐。回家后他觉得肚子不大舒服，见卫生间的门虚掩着，就打算去上个厕所。谁知他一推门，见到关巧巧正背对着门换裙子，只差背后的拉链没有拉上去，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宋纯阳骂了一声，马上掩上门：“ 我操，对不起对不起。” 关巧巧倒是大方，在里面笑得不行：“ 小宋，咱们什么关系了呀？别往心里去。” 宋纯阳靠着门板没出声，脸色不太好。他的眼睛实在是太好了，刚进去时他清楚地看到了关巧巧的后背。每过一个世界，他们后背的刻印都会淡化，却不会彻底消失。关巧巧后背的正属第二个刻印和原本善的第一枚刻印都是一本书，形状一模一样。宋纯阳知道每个世界的刻印都不一样，比如说他们去过的第七个世界也和书有关，但是刻印就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张图书借阅卡。宋纯阳突然就慌了，在他记忆里，关巧巧和原本善的第一次见面，两个人明明表现得互不相识，还需要宋纯阳各自介绍。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拥有同一枚刻印呢？在奔赴古堡的高铁上，宋纯阳一直恍恍惚惚的，他在想自己在进入第一个任务世界前，原本善对自己阴阳眼的关切，以及自己与关巧巧在奶茶店的初遇。关巧巧如果真的有心赶自己出去，让自己避免一场灾厄， 为什么会在距离任务时间开始只剩下几十秒时才把奶茶泼到自己身上去呢？他是要借此拉近自己与他的距离吗？他后来来自己家里借住，与他们结盟，真的是巧合吗？西楼能读取到宋纯阳所有的想法，心中不由恻然。 宋纯阳，别想了。 宋纯阳却无法控制自己不去胡思乱想，他实在是无法忍受下去，望着坐在自己身侧打瞌睡的袁本善，悄悄伸手拿走了他的手机，想要查看。但在注意到与他们同排而坐的关巧巧之后，他将手机放入了自己的口袋。